霸图的主场粉丝对星星，尤其是对叶修可不怎么友好，结果叶修还特别不识趣儿，和霸图选手握完手后，还向霸图粉们挥手致意，顿时有一片嘘声淹没，甚至有冲动粉丝想着上一轮的失利气不打一处来，立即就有不明飞行物甩了过来，很快被场馆保安给带了出去。 叶修还在笑着，满不在乎。出场介绍，相互寒暄完毕后，两队选手就各朝自家的选手席去了。大家再一看，叶修没下去，还台上站着呢。啥意思？擂台赛首发呀？但问题这不是星星主场，这是霸图的，也这么大大咧咧的往那儿一站。 随队来的星星粉丝倒是挺兴奋的，但很快就被霸图粉丝的嘘声又一次淹没了。出场，刚才的挥手致意，再到不留悬念的直接留在场上。这比赛还没打呢，嘘声的高潮就已经来了三回，全是冲着叶修去的。你可真能干啊！这时叶修听到旁边有人说道，回头一看。 林静妍居然也没下场，居然也留在了场上。<笑>我听出来了，这是虚拟的，虚拟没创意。话音刚落呢，现场的那个嘘声突然就渐渐变得哗啦啦的掌声了，正成了林静妍走过来找叶修说话的背景音。这嘘声是送谁的？掌声是送谁的？这都显得泾渭分明。 谢谢啊，谢谢大家掌声。结果叶修又转过来朝掌声又热烈的方向使劲挥了挥，霸图粉丝们顿时手足无措。这到底是虚叶修呢，还是为林静妍鼓掌呢？节奏真是太不好掌握了。林静妍在一旁也是哭笑不得，这种事儿自己是绝对做不出来的，但为什么心底里居然偷偷有点羡慕这家伙的无耻呢？ 看着霸图粉丝终于也忍无可忍，又把掌声改成了嘘声，朝着叶修送了过去。而叶修马上又一副这肯定不是冲我的淡定模样，林静妍忍不住又笑了。别看这是恨不是爱，但双方这相互的还真是挺默契的。这样的热闹，真到了有一天叶修真的不再站在这个台上的时候，恐怕霸图粉丝也会反过来想念吧。 那叶修呢？叶修是不是也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也会远离这样的尘嚣，所以才在这儿没完没了的调戏霸图粉丝呢？其实自己羡慕的不是叶修的无耻，而是他和荣耀粉丝之间是敌是友都热热闹闹的这种相处吧。而自己呢？自己其实也有一群最相熟的粉丝伙伴的，只是他们现在在看着自己吗？ 林静妍这一不小心还惆怅上了，直到叶修那边折腾过了，转过来又招呼起他：“霸图派你先来送死啊！”哼，林静妍干笑了两声。换是韩文清，或是张家乐来的话，大概都会说出“谁死还不一定”这种话吧。但是林静妍不会。其实从一开始，他就和叶修、韩文清、张家乐他们这些选手有区别，他们都是天才。 真正的天才，让人看一眼就知道他们注定是要站在荣耀顶端的人。而自己呢？林静妍很清楚自己从来不是天才中的一份子，她只是众多在追逐着天才脚步中的一员。很幸运，她最终距离这些天才算是很近，但是也很悲哀，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最终也不过是实现了。 没有被这些家伙的脚步给抛离吗？没办法呀，因为没有规定说天才就一定会不努力。自己眼前的这一个个天才，努力的程度根本就和自己不相上下。这些家伙从来就没想着要留给别人超越的余地。和你们这些家伙一起这么多年，真是辛苦啊！林静妍忽然说。 嗯，叶修一愣，这没头没脑突然说出来的一句话，让他有点反应不过来。 只是可惜，我也有不允许自己妥协的野心呢。 嘿，今天的你特别有斗志啊。 是的，我要赢。 你试试看。 比赛见。 比赛见。 两人握手，转身各自走向了各自的选手席。现场的电子大屏幕上也正式打出了两队擂台赛首席交锋的对手。星星、叶修、君莫笑、霸图、林静言、冷暗雷。时间一到，比赛在裁判的确定下正式开始。首发出场的选手是谁，这悬念已经揭晓。那么接下来大家最好奇的就是地图，霸图主场的选图会是什么呢？ 是擂台场。 所有人大跌眼镜，霸图战队在季后赛这样重要的舞台上所选的地图居然是网络单挑使用率最高的地图擂台场。这张图使用率最高，正因为它最小、最简单、最直接。这个风格倒确实挺符合霸图战队的气质，但是职业战队选图可不是追求痛快省事儿，选图等于赋予了主队先手，选图就是主队向对手亮出的第一剑，选图可能是影响整场比赛走势的基础。但是现在霸图就选了一张擂台场，毫无可利用的地形和放弃了主场优势都没两样。更何况星星叶修最喜欢用擂台场，常规赛中他出战个人赛，但凡是主场作战都会选这样风格的地图。霸图居然选这图，这是有卧底混进队伍中了吗？ 李指导，这选图是什么意思啊？ 潘林在转播中引导李一博发言。 这肯定不会是一时兴起啊，尤其现在霸图的策略完全由张新杰引导，选这图一定有多方面的理由。 这次李一博可不只是交代场面的话，他是真有一些想法在里面的。但可恨的是潘林误会了，以为李一博又在打哈哈，于是也用他最擅长的好的让我们拭目以待直接接回话题，并带过话题把李一博给晾那儿了。 我 李一博欲言又止，因为比赛已经开始，擂台场这图简单的不能简单，场景就是没场景，这样的地图载入简直就是零用时，没给李一博再多说两句的时间，星星、霸图两队的首发角色就已经亮相场中央了。君莫笑、冷暗雷， 这图专门为我选的呀？ 叶修在频道里问道。